好，我哋又翻嚟第二节嘅反洗脑。阿 Ryan， 头先我哋讲到啲都相当之沉重嘅话题啦。 冇咁沉重啊。 系啊，咁啊，讲讲嗱 ，wrap up 翻先。头先讲两种 parent 啊，两种父母。第一种就系正正常常要教好，以教育个细路仔一啲正确观念为主嘅。 系 咪？佢哋相对地系冷静啦、理性啦，真系要解释翻嗰个即系点解要咁教啦咁样。但第二种咧就会系比较飘忽，情绪上即系根据佢自己情绪飘忽，而系 act like 用你头先嘅说话就系 act like 嘅。 我想喺呢度补充多一个咧，就系其实喺父母爱子女呢个咁样嘅讲法咧，第一种父母先真系爱个子女。 哦， 系咪啊？ 系你第二种其实就系满足佢自己 ego 啊嘛， 吓 你为咗要你生个仔女出嚟，你唔系为咗爱佢，而系你想个仔女要俾一种要孝顺、要回报、要俾翻啲嘢你，佢要鍾意你、爱你， 吓有条件嘅爱，冇条件嘅爱，其实真系讲到咁，因为譬如第一种父母佢系为咗个仔女好，即系佢。 喂，但其实咧，我唔好理想，有几多人系第一种，即系谂深层，定系？ 少噶， 有某即大部分人啊，唔好讲父母同仔女，其实都系有条件嘅付出爱嚟噶嘛。 系啊， 尤其是你话中国人社会佢生仔咩原因？ 系啊， 养儿防老咯。 系咯、 啊，想有人继后香灯咯、啊，有人老咗照顾自己咯。 以前冇保险买噶嘛，咪养儿防老咯。 但我哋咁样讲会得罪好多人嘅。 咪得罪咯，即系我做呢个节目亦都系我一个练习嚟嘅，即系唔好太怕人哋个反应。 咪系，即系有嗰句讲嗰句就系咁， 系啊，系嘛？咁我都倾向惊 public reaction 嘅人嚟嘅，但系唔紧要啦，你啊。 第二种其实系 act like 去满足自己嘅 ego， 其实对小朋友嗰个影响就系佢大咗之后，如果套用satire 啦，我哋头先有咪后都有讲过，即、就、系、是、一啲家庭治疗、家庭疗法，佢话有啲唔同嘅角色出现嘅，咁呢度要介绍或者系要 introduce 一个 term 叫 codependence 啦。 系啦 ，codependence 点解咧？可唔可以讲下 ？codependence 嗰个中译系咪依存症啊？ 互相依存， 互相依存。 如果我就咁 search 就见到系关系成瘾嘅，成瘾嘅。如果 dictionary 即系字典解就话，佢未必系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嘅，而系一个人佢要依附一样嘢，可能系一个人或者 substance， 甚至乎有阵时系酗酒噶， 系啦， 或者 substance 去食药、食丸仔、吸烟 whatever。 嗰个 chemical dependence。 chemical dependence 或者佢 codepend on 一啲嘢去赖以为生，佢唔可以冇咗支烟嘅，佢唔可以冇咗丸仔，佢唔可以冇咗毒品，佢唔可以冇咗呢个人。所以好多时候见到男女关系里面某一方会同佢我唔可以冇咗你， 系啦， 嗰样嘢就系 codependence 系嘛？ 要生要死嗰啲恋爱佢有个感觉咩？呢度嚟咯。 但呢个系喂，有啲人觉得我咁、哦、样好浪漫噶嘛？ 系好浪漫，系。 但系系咪心理上系一种病态咧？ consequently 咪就系头六个月嘅拍拖同食 cocaine 系一样 咯，系啊， 嗰、那个脑嗰个反应， 其实系噶，咁有好多研究都指出，你拍拖头六个月，其实个心理生理嘅 chemicals， 即系你身体上系 release 紧一啲 hormones， 一啲嘅 chemicals 系同即系快令到你好快乐好开心咁。 我谂呢个又避唔到嘅， 一定系噶， 但系 佢咁佢又系去到边个位叫做病态咧 ？codependence 咧，真系。 就是过咗呢六个月之后呢，大家都系靠住呢个 codependent， 其实嗰个 chemical 嘅反应就冇咗㗎啦。大家 keep 住要求对方都仲有嗰个反应。咁咪变咗压力囉。本来大家都 cocaine 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呢，好自愿日日见㗎喎、哦。 嗯。 慢慢冇嘅时候呢，但你又逼对方日日都要见，咪变咗两性嘅压力囉。 嗯。 咁又套用返一个我冇成日 call 佢啦，都 边个你叫我 call 边个 call 李天明， 思考艺术。 佢话后来拍下多一段关系，大家都要学一学用理性去处理一段关系啦。 冇错， 一开头就唔使噶嘛， 绝对系。 咁就系呢啲位啦。 你开头嗰几个月其实系自动波噶嘛， 系 好自动波噶嘛，唔需要要求人任何做任何嘢，佢都会自动做，日日喺你屋企楼下等你噶嘛。 系， 但你过咗六个月九个月之后，你仲要求佢做，佢觉得你有冇搞错？ 但系点样自处咧？嗰度 点自处？有啲人系处理唔到嗰个失落感噶嘛？你明明唔系噶，你之前咁样唔系咁对我 噶， 你明明好爱我，你每晚都送我翻屋企噶，点解你突然间 吓？你唔爱我啦，对住我撩鼻屎啦。 咁样嗱， 系嗰、那个咁你个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即系长远关系唔系咁样 manage 噶嘛？ 系点样咧就要知咯，有一个 awareness， 所以尤其嗰件事系咁嘅，所以。 是啊，我哋返返去 co-dependence， 剛才我話關係成癮啦、啊、或者未必係 substance， 我哋今集唔係講話即係吸毒啊吸煙於酒嗰種啦、啊、而係人同人之間嘅 co-dependent， 即係互相依存，佢個原因係乜嘢呢？ 嗱，我喺呢度介紹一本書啦，我哋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教育節目嚟嘅，咁成日就講書嘅，有本書呢叫 co-dependent no more， 咁我應該有中譯嘅，咁嗰個人嗰個名字叫 Melody Beatty，Melody Beatty 是作者嚟嘅， 系啦，咁咧嗱呢本是最经典的一本书，就讲 codependent 嘅。嗱，我 quote 佢嗰个定义，咁大家其实留心听咧系好即系学到嘢嘅。A codependent person is one who has let another person's behavior affect him or her, and who is obsessed with controlling that person's behavior。嗱，两个 component 嘅，一咧就系、是。容許另一個人的、行為影響到他的心情，一二呢就是他很他很 obsessed with controlling that person's behavior、那個、 他很執著要 是 控令到即是 他的情緒是受那個人影響， 由於他的情緒很受那個人影響，所以他很執着要去控制翻嗰个人点样睇佢？ 因为我好想 feel good， 我好想心情好，而我知道我心情好唔好系基于呢一个人嘅点样对我嘅反应，所以我就要调翻转头控制呢一个人做所作所为，令佢令到影响我嘅情绪 feel good。 系啦， 系嘛？ 咁呢一个咁样嘅状态，大家代入一下，似唔似一个好蠢嘅爱侣咧？ 好啦，好多时候就係咁啦。我今日唔开心点解呀？因为你冇嚟接我放工。 又似唔似一个好呃赖嘅父母呢？ 嗯。喂，呃赖父母系点样㗎？ 呃赖父母系好难。 呃赖嘅父母。要个仔女去爱佢鍾意佢。嗱、妈咪买咗个 iPad 俾佢。嗰种。 不如你试下举一个例子出嚟，我暂时。 我觉得而家尤其是你话新一代嘅所谓，佢哋好多人叫怪兽家长又好，或者啲新一代嘅父母，好重话重啊，好重啲小朋友嘛。 嗯。 个细路仔话要乜，佢就俾乜。 嗯。 系咪？个细路仔有阵时系撒野，有啲喺度娇桥柳令，话要呢样玩具或者要嗰样嘢玩。 就俾咗佢啦。 佢就完全好似哇工人咁样啊，洗啊，洗个父母啊！我要呢个玩具，我要呢个高达咁样，佢就几千蚊都买，几百蚊、几千蚊都买，买咗哇！阿妈真系对我好啦，或者啊老豆真系对我，我要乜有乜，要乜有乜，造就到而家我哋睇到多新闻就系、啲小朋友六七岁连鞋带都唔识绑，绑唔到鞋带喺个街度喊。然之后就话我妈冇教过我，总之而家搵阿菲佣帮我绑鞋带。然之后哇，菲佣绑得慢，佢兜巴星佢。 但点解嗰个父母咁需要个仔女去爱佢咧？ 系啊，咁个父母系咪有啲心理上嘅缺陷、缺失，想要弥补下咧吓？ 嗱，所以所有嘢都系 connected 嘅。我哋第一集咧就讲咗有啲人咧嘅人生开始忽然间咧都唔属于自己噶啦。咁所以佢嘅下半世咧，其实只不过系养仔女嘅工具嚟啫。 嗯， 一个咁样嘅人，仲有咩人生意义啊？ 我上次讲话个男士真系成世人都冇晒自己私人时间啊嘛， 系嘛， 系啊， 嗰啲个老豆老母自己个人嘅 hopes and dreams 都冇晒啦，唔好吹水啦。 佢冇人生嘅目标啦，净系为咗养大个仔女嘅啫嘛。我老婆话要佢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俾咗100万落去买 bonds， 买嗰啲 debenture 啊嘛。 为咗佢 interview 啫， 为咗个 interview 啫，要去嗰个 international school 度买咗100万 debenture， 仲要系唔知几多有几多利息，然之后。啊！呢个新生经历，我朋友话啊，我好想买嗰架宝马新款，唔知 M 乜嘢咁，跟住冇买就系因为要俾个小朋友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吓，但系佢买咗之后嗰啲 bond， 结果佢入唔入到啊？ 入到， 入到啊！ 入到之后好咯，好开心啊！入到 吓， 系啊，但系即系嗰个牺牲啊，你明唔明啊？ 明啊， 系咯，咁嗰样嘢系咪就系、是、个父母其实就系佢点解要呃 like 咧？ 个呃 like 咪就系、是、都唔系呃 like， 呃 like 讲得太轻松啦，就系、是、佢。个人成个人嘅嗱，我一讲出嚟，大家其实都会 feel 到好多父母嘅人生已经完咗啦。 自己嘅人生。 佢自己完咗，佢咪要延续喺下一代度咯。 所以佢好紧张，嗰个仔女一定要孝顺佢，一定要好爱佢，因为咧，如果佢连呢个都呃唔到咧，佢人生崩溃，佢做咗啲咩意义啊？ 其实我结婚之前，我系好想做环游世界噶，我好想环游世界，我好想去珠穆朗玛峰噶。咁但系我唔知点解咧，就即系结咗婚，我生咗个仔之后，我好希望我仔都可以闯一番事业出嚟。 系啦， 佢自己嗰个希望个 hope 嗰个对自己嘅理想嗰团火熄咗， 都冇咗啦，即系寄托咗喺个仔嗰度。 咁所以咪见到好多怪兽家长话，点样都要送个仔去哈佛读书啊，要玩好多 play group 啊。 系。 要学好多语言啊，学乐器啊，咁佢细个冇得学，佢要个仔女学翻噶嘛。 系，同埋好奇嚟嘅就系咧，佢自己压抑咗自己，即系当年想做嗰啲嘢咧，古灵精怪咧，又会水咗个仔女去翻嗰边。 喂，有冇例子先？水去做咩先？唉，唔系学竖琴啊嘛， 学竖琴啊，跳舞啊，有啲阿妈 拉丁咩拉丁文啊咁样， 拉丁舞啊，咩、都好啦，肚皮舞，真系噶，真系噶，好多 Auntie 当年唔知点解家贫，跟住就冇学到，譬如跳舞咁样啦，芭蕾舞啦，咁逼咗个女，跟住咧个女直情系只脚都系啲骨咧系唔适合再跳啦，都到到最尾系争咗生命危险咁样先至停，即系我识有个朋友，咁点解个阿妈咁样逼佢咧？因为佢个 hopes and dreams 冇样嘛，咁啊寄托喺个女度，即系呢、這个。 喂，呢、這个令到谂起有出戏叫Swan 系嘛，系咪 Black Swan 黑天鹅？ 哦，系系。 即系跳芭蕾舞嗰、那个， 系啦系啦， 系嘛，跳得好叻嘅舞者，佢妈妈就系咁样。 系，咁啦，大约系咁啦。去到呢一个位咁沉重咧，我哋不如喺翻嗰个仔女个角度开始咧。 系啊，咁啊，仔女受到父母咁样嘅。即系童年嘅时候受到父母咁嘅影响啦，你话情绪勒索又好啦，或者系嗰种叫做要控制父母，act like 系啦， 即系佢嘅情绪系不稳定嘅，佢开心我要睇，即系我睇餸食饭咯。究竟今日阿妈即系情绪开心定唔开心咧？ 要猜度主子嘅主意，我先有饭食啊！九奴才嘅心态啦， 因为小朋友佢真系靠父母开饭噶嘛。是不是 父母不给他饭吃，他真的没有饭吃的嘛。 喂，那这个造就到很多现在打工仔都是这样猜度老板的心意的嘛，都不是做事的，一班友仔擦鞋的嘛。 哎呀， 是不 是、所以很积极就是我们由这个家庭小朋友开始希望改变这个中国文化。我们就是中三那个理想在网台上继续啊。 喂，其实这里呢又插一点，除了中国文化之外，刚才又提到 Satya。 是的。 Virginia Satir 其中一个即家庭治疗的始祖啦、大师啦，咁佢个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做类似 codependence 嘅角色啊，就系话喺个人同人嘅互相关系里面咧，有啲人叫加害者噶，即系佢害人嗰啲人，或者 controlling 好 manipulation， 即系好控制欲好强嘅，要控制另一方，而另一方就被害嘅 victim 嚟嘅，受害者嚟嘅。咁亦都有啲中间嘅 mediator， 即系中间人去调停嘅。咁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 我举一个例去了解一下先，系咪即系系咁 check？条仔电话嗰个港女 系啊，嗰、那个港女咧系咁 check 电话，系咁话你出边系咪去滚啊？你系咪有第二个啊？咁即系不断咁样喺度情绪勒索佢咧。我唔理你啊，你今日唔交出你个电话，我今晚唔食饭啊，咁嗰啲啦，我死俾你睇啊，我跳楼俾你睇啊，嗰种啦。你而家唔娶我，我就点啊？你个即系嗰种啊。而对方又甘心情愿，嗰下先至得意啊嘛。有阵时你睇到新闻就是、有冇搞错啊？嗰、那个十八巴，你打佢十八巴，嗰、那个佢唔识避嘅咩？嗰、那个 victim。个受害者系甘心情愿俾人闹，甘心情愿俾人打嘅、哦。 我又要出卖翻我啲亲戚啦。 点啊？唔系，其实有阵时咧，人同人之间关系里面有一啲情绪系好正常嘅，即系有人譬如即系情绪出咗问题，或者佢真系好嬲啊，有啲嘢闹两句，或者真系有情绪系 OK 嘅，大家系心平气和去解决。但系去到好极端，我哋见到一啲家庭暴力嘅事件啊，啲新闻出现即系 abuse 即系嗰啲虐待或者是一些情况呢，就是为什么那个人那个加害者的爸或者那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会对个老婆做一些很伤害的行为，而那个女士是不会走的，很多年都 是很多年都是受害的。 是。就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个 codependence， 互相依存，即是被害者唔能够冇咗加害者，加害者又唔能够冇咗被害者，是但一个冇咗呢一个关系都冇办法。 好深入啊呢、這个，俾人打嗰个咧，你十次有九次你问佢点解，点解你仲喺度咧？佢话佢 打佢爱我先打我啫。 佢会俾翻一啲 咁样嘅 justification 出嚟。咁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谂法呢？因为就系喺细个嗰度嚟啦，系咪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背景？ 佢阿妈话俾佢 听，等于 阿妈打你系因为爱你。 系 呢一啲，佢个阿妈俾咗 justification。喂，当中可能有啲系好理性哦，个阿妈可能真系攞衣架打佢系为咗为佢好啫，佢真系偷朱古力。 大领落啦！呢一集真系嗱， 喂，其实好沉重噶，唔系讲笑噶。 唔系你我呢嗱，因为我本来我都冇谂到咁深入，而家越讲越深入。 嗯，使唔使开个第二集咧？ 唔使唔使唔使，呢度快快结埋佢嗰个，要对方上瘾嗰个心理操纵手段就系不可预测性。如果一个马夫要控制一个妓女，佢譬如个妓女帮佢赚到钱嘅时候咧，有时赞下佢，有时奖佢，有时咧佢帮佢赚到好多钱嘅时候，佢打佢嘅，特登嘅。 系 有本书叫做Ice Cold， 即系嗰啲鬼佬马夫教点样操纵啲妓女嘅一个书。佢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咁。咁咧， 喂，咁当其实咧嗰啲间谍被人捉咗去奴役，即系我而家要啲 spy 被人捉咗之后咧，我要你招供，你老板系边个？咁佢哋都系用呢种方法噶嘛？有一出戏叫 Red Sparrow 啊嘛，红雀特工。咁啊，苏联嘅特工喺个特工嘅学校度被训练，就系、是、淋你冰水，淋完冰水之后淋热水，喺你完全冇prediction 冇你 忽冷忽热， 忽冷忽热，突然间毒打你，毒完打你之后俾餐好嘢你食，跟住咧就天昏地暗，你完全唔知几多点噶嘛。其实就系你头先讲不可预测性咯。 系，因为做过，亦都做过个实验咧，就系、是、啲老鼠，譬如以前嗰啲 conditioning 咧，俾嘢佢食，跟住就譬如佢做揿个掣，俾嘢佢食，揿个掣，俾嘢佢食，佢揿多一阵，佢饱咗，佢唔揿啦。但系如果有时佢揿掣就有嘢食，有时揿掣咧就冇嘢食，即系完全 random 咁出咧。咁个实验嘅结果咧就系嗰只老鼠咧系咁狂揿个掣，到到后尾咧有嘢食出咧佢都唔食 ，keep 住狂揿，揿死咗。 嗯。 咁呢只咁样嘅老鼠同埋澳门岛博成印嗰啲人嗰个相其实系好似 一样， 系咪？赌到屋企都冇法冇钱开。 因为你唔知道，喂，今铺我赌大赢定输，下一铺大赢，下一铺输。 嗱，讲到呢度，嗰、那个 codependent， 嗰个成瘾，嗰、那个点解要靠对方呢？就系、是、因为由细到大都系 random 出嘅个 reward， 系系。 咁所以咧，虽然咧就要猜度个老豆老母嗰个心意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又好黐住阿妈嘅。 佢系要佢嘅存在。 吓， 喂，你阿妈，你俾翻呢一种存在感我，因为如果冇咗嘅时候，佢都唔知点解我今日存在为乜咧咁样。阿妈，你冇闹我嘅今日。 Consequently， 佢嗰、那个多巴胺、人生意义系咁样咁嘅形式出现咧。第时佢识男朋友嘅时候咧，都系希望得到呢种感觉。 系。 咁所以嗰个悲剧咪呢度嚟咯。 有阵时受害者会变翻加害者噶。 系啦， 佢受害受得多咧，佢会学咗加害者咁样去操控别人， 系 又或者佢自己又做翻 victim。 啊，呢个变化有冇嘢决定咧？即系啲书有冇？ 有啊，佢又讲话其实咧，三个角色不断互换嘅，互换换换嚟换去咧，其实喺度做角色扮演，做 role play。 即系一个人会做三个角色嘅， 会做三个角色噶。佢有阵时佢突然间会做 victim 做咗加害者，加害者又做翻调停者，如此类推咁样。 咦，咁嗰个人咪又好不可比预测咯？ 系啊， 咁所以。在他身边的人咪又会得到呢啲咁嘅传闻去食 人，所以其实都是因果嘅，即系大家一个瓜楞腾腾楞瓜咁样。咁啊，我翻翻去呢件事就系话喺 practically， 我哋知道呢个世界大部分嘅人都唔系完美嘅人。OK， 某程度上可能我哋都知道 aware 到我哋嘅父母喺管教我哋嘅时候，某程度上可能有几个 percentage 都用咗呢啲方法。可能我唔讲我好 extreme， 个个都有心理问题，个个都有心理病先。但我觉得好多都会觉得，喂，父母都未必识得做父母。 嗯， 系咪？如果我哋知道某程度上自己童年嘅时候真系有啲咁样嘅 treatment 嘅话，我今时今日系咪代表我以后都唔可以有一个健康嘅 relationship？ 唔系嘅，不过你就要 self help 啦。 我哋做啲乜嘢？可能我哋今集可以讲最 practical 嘅地方，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我哋成年人嚟啊嘛，而家我知道啦，我童年系咁样过嘅，我唔想我有一个不堪嘅将来。我去揾伴侣嘅时候，我将来我点样唔去再跌入呢个 loop 呢一个轮回里面咧？ 呢个轮回。 對於呢啲咁樣嘅behavior 啊 belief change 嘅嘢咧，我有一啲睇法嘅。那個睇法咧就係、是、一開始咧，嗱你知道呢個咁樣嘅道理啦，呢、這個 dynamic 啦，叫你一時三刻改咧，冇可能。 好難改，你 condition 咗。 咩覺知啊？你睇住自己俾人蝦嘅，都會嘅。咁所以一開始咧就將個預期唔好調到咁高。你就淨係要求自己 observe 得啦。咁你可以，你懶嘅你就提高你嘅覺知啦。唔使点样改变嘅，一开始一尽量唔好改变添。 望住自己俾人打，然后唔出声嗰下嘢好难受噶、哦。 系啊 ，mindfulness 啊嘛，你讲紧呢样嘢系。 系啊，又或者你冇咁懒嘅，你可以写下日记，记录低今日有啲咩情况，你觉得委屈嘅嗱，即系嗱，而家直接讲啦，你今日觉得有啲咩委屈写低。咁跟住咧，抽嚟，即系你又谂下嗰件事究竟你有冇错？定係你讓咗步呢？十次有九次呢應該都係你就算冇錯呢，你即係一半一半你都係讓咗，讓 咗。你係就讓步， 所以你先覺得委屈 人哋啦，係啦係啦。 咁啦。 喂 ,control 人嗰個可能冇乜覺知㗎喎。 control 加害人嗰、那個。俾 random 嗰個出嚟。 因為 佢自己都有問題㗎其實。佢控制緊人哋。 佢呼吸緊咁有乜問題呢咁。 係。 嗰、那個人就要覺知佢可以做一個筆記啦，好好長我嚟講。 係啊。 今日控制不遂失败咗嘅时候，有啲咩 instances？ 点解咧？点解对方会唔俾我控制到嘅咧？咁一系就技术失败啦，即系学埋些暗黑心理学嗰啲书学艺未精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对方系一个唔 co-dependent 嘅人，佢老豆老母教得好， 佢系非常之理性、好正常嘅一个人， 好健康、好自尊心高嘅人。 嗯， 即系你搞唔到， 搞唔到佢咯。系 讲翻嗰个写 个方法系，首先 aware 咗啦，知道觉知，即系保持嗰种觉知，提高嗰种觉知，亦都可以系养成一种写习惯、写日记嘅习惯。 吓，写譬如让咗步嘅时候，再写多一个出嚟，点解我会让步嘅咧？咁咧，跟住你睇正睇到自己因为咧我唔想佢唔开心，即系十次有九次你都系写，因为佢咁样嘅情况，如果我咁样对佢咧，佢就会点，咁你就会开始有个 pattern 睇到出嚟。 嗯， 屌，原来我做任何嘢都系唔想避免咗人哋呢样嗰样。 嗯， 咁上下咧，嗱就唔好立志自己写啲 affirmation 出嚟，我一定咧， 一定点点点要自己洗自己脑啊！我从此之后要做个理性的人咁。 潜意识好乸古怪嘅，你同你。你叫佢做嘢，你邊 Q 過？ 做唔到。 所以嗰個 strategy 係好好得意嘅，捉即做記錄就得噶啦。去到咁上下咧，過咗 critical mass 咧，忽然間唔知點解會自己變咗。 當你不斷咁樣重複一個錯誤，重複一千次、一萬次、一億次嘅時候，去到有一個臨界點， 係啦， 突然間你會改到 嗰、那個臨界點，可能今日，可能係聽日，可能一個月，可能一年之後，你唔知 點解我次次識親個女朋友，個女朋友都要打我嘅咧。我又俾佢打啦，次次都系咁。 咁要拍好多次拖， 次次都系咁样嘅。咁去到几多次次之后，我先至决定，我唔会再容忍啦，零容忍啦。 咁唔使一定喺拍拖嗰度去练习嘅， 嗯， 喺日常生活嗰度去记录下先。你唔好由即刻就去搵个人去拍拖，你得四只手脚嘅咋，四个就断晒噶啦， 俾人打断晒。 你唔掂噶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嗰啲咧，我劝你唔好拍拖住。 嗯，你觉得佢有某程度上佢真系需要一啲觉知，自己喺生活嘅细节上都要觉知到啊。喺嗰个位里面我让步咗，我嗰个位度可能我买生果，俾人闹两句，你拣咁耐做咩？唔买咪唔买，唔好睇啦咁样。嗰刻嗰个 victim 受害者，我唔想佢唔开心，好啦，是但啦，买都未睇清楚买。 吓， 嗰啲啊。 但系一个健康嘅谂法就系、是、喂。我其實有冇權喺度揀嘅咧？有嘅喎、哦，咁唔理佢噶啦嘛。即係譬如去到呢一步嘅時候，你唔可以拍拖咯。 嗯， 係咪即係嗰個人？ 其實我哋呢度係 promote 緊一個健康理性嘅心理質素，無論係係咪拍拖都好，或者係一個家庭關係 parenting 管教父母都係，我哋有冇足夠覺知係我哋所做嘅嘢係唔係喺度 control， 唔係喺度控制 manipulate 影響第二個，又或者唔係因為對方想對方開心或者係討好佢。而我逼自己做一啲我唔应该喺呢一个时空里面做嘅嘢，系咪咁样 ？Consequently 就唔会俾个世界控制到你。 而我哋有自己独立思考。 林林总总，即系我哋可以分好多恋爱啊、亲子啊咁唔同范畴讲，但系其实嗰个问题嘅道理咧，其实系一样嘅，喺呢度出嚟嘅。咁如果你改到一个一样嘢咧，其他嗰啲 arena 咧都自然会改噶啦。所以我喺呢度咧就suggest 大家，譬如做一个练习咯，真系 我做每一样嘢嘅原因系因为嗰样嘢啱，定系我唔想对方唔好受？即系最、最简单、最直接嗰、那个，尽量得闲就谂下，我啊，我咁样做系咩原因咧？咁， 呢、這个会衍生到最后一个问题，就系啲员工擦老板鞋嘅时候，佢谂下啊，我要买啲咩请我老板食，原因系我想令佢开心。其实呢个都系 control 紧个老板， 系，梗系啦， 系啊， 梗系啦， 佢又学识咗去 control 个老板，个老板就 dependent 咗。 所以做老板嘅，尤其是就唔可以系一个 codependent 嘅人。 如果唔系，你好难独立思考啊。 调翻转做老板咧，系需要一个好强嘅心理质素就系呢度嚟啦，系咪？ 你理得佢咯。 所以嗰个老板嘅 parenting 咧，好 unique 噶。你譬如睇一啲好成功人士嗰个自传咧，你会发觉咧，佢哋描写老豆老母嘅时候咧，全部都系好仰慕的。好仰慕嗰、佢哋会写得出咧，老豆老母好仰慕，好多谢老豆老母细个嘅时候教晓我呢样嘢。 系 咪啊？ 一定系 呢个我睇， 佢一定会识得欣赏佢父母点样去管教佢，而成就到佢今日变成有呢个咁嘅人。佢个价值观系点样？ 所以我怀疑咧，成功人士咧个老豆老母咧，大部分全部都系我讲嘅第一种父母嚟噶。 好，我哋今日个时间又差唔多，我哋讲到成个 parenting 点样影响到小朋友啦 ，codependence 嘅概念啦，都系希望去 promote 一个大家去有提高自己觉知啦，独立思考嘅能力啦。咁今集去到呢度，下一集我哋再继续咧反洗脑嘅 topic 啦。 好啊，我都唔记得讲嗰个拍拖嗰个恩恩怨怨啦，我哋下次再讲。 好，唔该。